点，再远一点。 呀，心潮澎湃的帆，驾乘风破浪的船， 是天际线，海平线，交汇之间。 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读书俱乐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啊，我们来分享好书，感受世界。读书俱乐部节目愿意成为所有爱书人的交流平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来分享这一本来自中信出版集团的《水平悟水浒》中的领导力。今天来做客的嘉宾朋友呢，也是这本书的作者，他是国家电网管理学院的副院长，也是国家电网有限公司领导力开发研究中心的主任，他有很多职务啊，我就不在这里一一赘述了。他就是吴享京先生。你好，吴先生。 刘莎好，听众朋友上午好。 哎，吴先生，今天和大家来分享啊，您的这本新作《水平悟水浒》中的领导力，谈到了这样的一本书啊，可能很多朋友都会觉得说，哎，这本书是不是就是说领导啊？因为我刚才没有过多的介绍吴享京先生的一些身份，吴院长的身份，其实呢，他还是国家电网的劳动模范，还是第一届的管理专家，还是华北大力电力大学的兼职教授、硕士生导师等等很多很多的这样的职务。那么他长期从事管理工作，很多朋友就会想到这本书是不是就是给管理人员写的？说我们普通人看得懂吗？普通人能看吗？那吴院长先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内容吧。今天你看，我们读书俱乐部节目的宗旨其实是给大家带来特别适合普通人阅读的书籍啊，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介绍这样的一本书，有的朋友就会有疑问了。所以第一个问题，我们的吴院长，也是本书的作者吴享京先生给大家来答疑，对吧？第一个问题，这本书给谁看的？ 应该说这本书写的时候啊，定位是想给领导干部看的，而且是有一定层级的领导干部看的。 嗯。 但是在开发的过程当中，逐渐发现这个大学生爱看啊，我女儿刚刚考上大学，我让她给我找错别字，哎，她说挺好看，很难得让大学生能够静静的把一本书看完。现在，中学生，我朋友在朋友圈转发这个片段，哎，中学生也很感兴趣。 嗯，我跟大家来分享啊，这本书当中的一点点小的内容，其实就是几行的字儿。可能呢，这样的几行字儿，如果呢出现在比如说四大名著《水浒》当中，大家不太陌生；但如果出现在《水平悟水浒》中的领导力，大家可能会觉得，哎呀，这本书怎么这么亲切？我们来说一说啊，柴进一看，把他们给骂走了，这是谁？这是林教头，就是传说中的人物。接待特殊人物要用别样的规格，林冲和两个差姐十来日吃喝不送差的开家费还有10两，还有利物25两，临别的时候又送了25两，又送了这个当差的5两，65两银子。所以按照啊购买力来对比，一两银子大概就相当于现在的1000块钱人民币，这65两银子就是6万左右了。可是柴啊，可见啊，柴进确实出手非常的阔气大方。大家有没有想到过是这样的一本书？如果让标题党看了您的书名，然后再和内容对在一起，大家说这个书名和这个瓤对不上啊。这个吴老师，这就是我个人的感受。 对，这是大家一个普遍的感受，这个可读性还是相当不错的。 没错没错，就是这样的一本啊非常有趣的书，跟大家来梳理了啊当时水浒传的一些情节，一些重要人物，然后他们涉及的一些事情，这事情有和钱有关系的，有和政治有关系的，也有和兄弟之间的这种应该叫交际啊交往有关系的。其实如果我们把整个水浒或者把宋朝看作是一个职场的话，这就是一本职场用书了。 没错啊，没错。对， 刚才呢是跟大家谈到了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那么这本书呢我们也已经了解了书名还有书里面的一些小的内容之后啊，那到底讲什么样的内容呢？前面可能我们给的更多的都是一些定义的名词，比如职场用书，比如谈人际关系的，比如说谈这个这个经济的啊、谈这个阶层的，那到底讲什么样的内容？我们来听一听吴院长的详细介绍。 应该讲这是一本讲领导力的书，载体是水浒传，不是以讲水浒传为主，水浒传是个载体。这里面呢应该说融入了对领导力理论发展史、西方领导力理论的评点啊，以及我对西方领导力理论的感悟。主要呢基于我的实践和反思啊，我感觉这个西方领导力理论在中国啊，它的应用啊，它起到了很好的启发作用，但是它的应用呢，跟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啊情境还是存在一定的差距的啊，所以我觉得应该有中国式领导力这么回事儿， 嗯 啊，所以我想探索这方面的一些东西吧，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切入点啊。圈里人还是比较认同。 哎，那么我们来简单的了解一下啊，在《水瓶屋水浒》中的领导力这本书当中啊，都介绍了哪些详细的内容？可以把《水瓶》这本书呢分成三部分。也有人说呀，《水瓶》叫做人生经济精进三部曲啊，精是精益求精的那个精，进呢是进步的进，叫做人生精进三部曲。第一步呢是成长，你要脱颖而出，如何成为领导者？那么在水平当中就是这样总结的，说义气、影响力、健全的人格、真诚、舍得，需要自省与善学，以身作则。大家可以回想一下你做到没做到，这是人生精进三部曲当中的第一步啊，叫做成长。而第二步呢叫做精进，辅佐有道，如何辅佐核心层。在水平当中总结了在组织中需要这些人：职业经理人、合伙人、加盟者、干将、元老、亲信，这是辅佐核心层的关键成员。那么第三步呢叫做进化，权力尖峰如何当好一把手，如何当好一把手呢？仪态呀、格局啊、共同的愿景、把控全局、细节，都是当好一把手所具备的素质。那宋江是如何做到呢？一把手其实也有一把手的烦恼。而在这本书当中啊，我们刚才说到的三个重要内容，人生精进三部曲，其实不论是第一成长、第二精进，还是第三进化，都有和水浒当中的人物做对照。比如说成长当中就说到了匹配人物是宋江、林冲、晁盖、鲁智深、李俊，而精进呢说到的是谁呢？卢俊义、吴用、鲁智深、张顺、公孙胜，还有李逵。进化那就是说到了宋江了。 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竹，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伦。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您知道《水浒传》中的宋江、晁盖、武松、林冲，但是您知道谁的结局最好，谁的结局最坏，谁杀了晁盖，谁最反对招安，谁是真正的英雄？您知道三流一宋都是有大本事的人这句话是谁说的吗？毛主席怎样评价《水浒传》与水浒人物？中国共产党人如何运用《水浒传》中的战略策略呢？新时代怎样学习借鉴《水浒传》中的领导力？如何从《水浒传》中体悟不一样的职场规则，成为职场赢家？如何从《水浒传》中品悟不一样的水平？北京故事广播。 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水瓶《悟水浒》中的领导力。来做客的嘉宾朋友呢，就是这本书的作者吴向京院长。吴院长，前面呢咱们简单的和听众朋友分享了啊，这本书呢适合什么样的人能看，那么这本书呢也讲了一些什么样的内容。 对， 接下来就想请教一下吴院长啊，您看您作为管理者已经很 有两个偶然因素触发的。 嗯， 一个呢是我从2011年年底啊，被调到我们公司去组建领导力开发研究中心。 哦，国家电网是吧？ 国家电网公司啊，领导力开发研究中心。 哎呦，已经都挺长时间了，2011年到 接近10年了。 对啊，对。 安排我讲半天课。 就是您给这些所有的局级干部都讲课。 讲半天领导力。 就讲他们怎么一二三人生精进三部曲，对吗？ 那这块没有，那这块没有。 给领导讲课，然后给领导提问的时候，领导答对了还好说，要领导答错了，您能批评他们吗？ 没有对错啊，到了一定程度是不能用对错来评。 王可不小了， 是，所以我就说。听课的领导干部他们带的是大队伍，我作为讲课的老师，你想我在管理学院我能带多大的团队？ 那我估计你 想打一个擦边球啊！我对水浒传很熟，我这40来年我读了上100遍水浒传，水浒传是非常熟悉的。哎，我就想开发了，临时开发了一门课，叫从影响力到领导力，品水浒悟领导力啊，开发了这么一个课，没想到效果非常好。 嗯， 啊，他们说，哎，这个讲的棒。哎，我他就启发我，启发了我，给了我信心。然后后来在各个层级的我也做出了一个决定，要把这个3个小时的小课开发成一个系列讲座。 嗯， 这样我就专门找朋友商量商量，就是我能不能干成这个事情。他们还建议我去联系百家讲坛，说你这个东西很好，可以到百家讲坛讲一讲。我一联系呢，人家告诉我说你这个太短了， 哦， 怎么也得22个小时以上。 22个小时，哇，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量？ 3小时到20小时，他就是。 我跟大家来算一算账，大家特别清楚了啊！大家有没有注意，在我们做节目的时候，其实不论是我还是吴院长，我们在说话的时候都有一定的速度、一定的节奏。按照我们标准的这个速度来说，1分钟应该是270个字，1小时呢就是60分钟，那就用270个字乘以60分钟，然后再乘以二十二个小时，大家算吧。 对，30来万字。 嗯。 这样的话呢，我就也有点担心，我就找朋友们聊一聊，就看敢不敢干这个事情。后来就决定要干啊，2017年的3月3日决定要干。但是我平常太忙了，我不是专业讲师， 嗯， 就是我的工作职责里面没有讲课这一条，只是说请来的这个有名的老师都来不了了。说临时客串一把啊，讲个课什么的。 谁说的？您是华北电力大学的兼职教授，您是硕士生导师，可不是兼职的硕士生导师。然后您还给很多地方都上过课，所以您要说您不是上课的，太自谦了。 就是公司给我的任务里面没有，我的正式的职责里面没有，讲课是就是说客串啊，老师来不了了，我就临时抓去代替一下老师，就练出来了。 嗯， 结果我因为平常没时间嘛，只能业余时间弄。后来我想，这个我不能写啊，写太累了。 嗯， 我就拉了一个提纲，用讲的方式，3月3日到7月7日。 啊，2017年的3月3号到7月7日 啊。到7月7日啊。 3、4、5、6，4个多月。 4个多月，抽了11天。 嗯。 就是礼拜天啊，礼拜六、礼拜天，在泰安那边有一个我以前工作过的一个地方，有一个录影棚。在那里用讲的方式把它给讲出来了。 那总共有多长时间啊？就是 11天。 11天 我就把它 11天 这个东西就有了实际上。 嗯。 然后中间隔了一个月，他们把它这个语言转化成文字。 嗯。 然后呢我又用了29天吧，把这个文字重新清理出来，大概40万字冒头。 嗯、哎呀，其实啊，把语言转换成文字，然后这个容易，但是您把这您的这口语再清理出来，这是一个特别艰苦的工作。因为讲的时候觉得，挺顺溜的，挺好的。但一变成文字，说变成书以后，就发现，哎，我怎么这儿讲那么啰嗦？怎么那儿有什么 错呀？对对对，你一看明白人。是这样的。 当时觉得痛不欲生的感觉有没有？有很多的段落，因为可能讲故事很清楚，但是变成书以后就会觉得，我真是因为做读书俱乐部节目啊，吴院长，我有一点和您一起来探讨一下。我觉得，相比于书籍啊，可能广播的这样的形式，虽然大家喜爱，但是我觉得更加精炼的一些东西，可能在书里面大家能够寻得到，脉络更加清晰，更加精炼，这是我个人的感受。 是这个写好像比说还。难度好像要更高一些、但是我自己比较自信，因为我百读水浒嘛。 嗯。 胡适先生就讲，这个水浒传是中国文学的祖宗。金圣叹也讲这个话，就是你要写文章，学文章啊，你把水浒传读透了绝对就过关了。所以我写起来很快的。 嗯。 29天40万字。我每天还不能每天写啊，你有其他工作。我耍了个花招，我每天上午办公。下午呢2点钟上班，到3点之前我巡视一圈啊，让大家看见我没跑了。3点钟我门一锁，电话一把，手机一关，3点钟到晚上11点钟，两包方便面摆在那里。夸写完啊，就是每天12000-3000字啊。 吴院长，您有没有想过有可能您的领导在听着这期节目呢？ 领导都在开会没事。 大家听啊，专门负责领导力培训的专家跟大家来分享他的写作过程。您是在给自己挖坑，您刚才这个介绍。您领导您确定今天下雨也开会是吗？ 哦对。没问题，我不能再说了，再说又挖坑了。 我们跟大家来分享啊，这本书呢是怎样和读者朋友见面的？其实正是通过啊，一共是我记得是36讲这样的一个讲， 一共36讲，中信选择了其中70%的内容， 对， 留了30章， 嗯。所以这本书呢就面世了，就带给普通的读者了。哎，有一点啊，您当时写书的时候还有您讲课的时候，您是不是压根都没想到大学生中学生都爱读您这本书？是不是从来都没有想到过这一点？ 真是没有想到。后来纪连海先生专门给我写了一个推荐语他说也适合中学生阅读。 没错嘛。我想呢，作为学生来说，四大名著呢，虽然我们不能够做到像吴杏京院长这样百读水浒，但你起码得读完了，你也得读几遍。那么这一点呢，不仅仅是从你是不是当领导来说，就是说从吸取我们传统文化的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也觉得是学生们应该学习的。而这本书《水平悟水浒中的领导力》呢，其实也是水浒的另外的一种读法。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可能觉得读着更有趣儿。我自己读的感觉就是觉得，哎，可能你在看水浒的时候，其实我看过水浒，但我不是特别爱看，我老觉得那里面的那文字啊和我现实接触的特别远。但刚才我为啥讲这么一段话呢？我现在一下就知道65两银子它值多少钱了。以前看书的时候老说皇帝赏人赏几万两几十万两，我现在觉得不太可行，那几十万两他背回家怎么拿，太沉了。如果是65两就值六万块钱人民币啊，大概和现在一个价钱啊，要一下赏100万两，大家算这得多少钱呢？就不带这么赏人的，估计赏完以后国库空了。 对对对，你说的非常对，他一年国库收入也可能就你明朝那就几百万两银子。 就是您还记得吗？有的时候一赏就是说论功请赏，诸位可能这个一百万两那个几十万两，我觉得他赏下来好几百万两都出去了。他真的把国库赏完了，还是说那时候皇帝赏的就是一空头，说我赏你100万两，实际上就发给你10000两呢，或者就更少呢？有这种可能没有啊？您熟读水浒，您觉得当时宋朝有没有这种情况？ 这样啊，这个就离开这个话题了。宋朝它这个流通的主要是制钱，铜钱。 对， 银子还不是主要的流通的货币。应该说他那时候赏钱是赏多少贯。 嗯， 你比如说武松， 武松最后是在这个六合寺出家，是赏了他10万贯钱。 嗯， 10万贯钱。按说正常的比价应该是一贯等于一两。 对，一贯钱是一两，一贯应该是1000钱。 1000钱。 对，大家算一下，就是1000钱，就那铜钱啊，说的是铜钱，1000个铜钱等于1两银子。这赏的几十万贯钱啊，它可不是几十万两银子。 对。 嗯。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水瓶误水浒中的领导力》一书。来做客的嘉宾朋友是本书作者吴向京先生。在音乐和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们继续来分享《水瓶误水浒中的领导力》。 星星参北斗啊，说走咱就走啊，你有我有全都有啊，路见不平一声吼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生事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说走咱就走啊，你有我有全都有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哎呀一二呀，哎哎一二呀， 哎呀一二呀，哎一二呀，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路见不平一声吼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嘿呀一二呀，嘿嘿一二呀， 嘿呀一二呀，嘿嘿嘿嘿一二呀，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 要点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 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橘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蟹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您知道《水浒传》中的宋江、晁盖、武松、林冲，但是您知道谁的结局最好，谁的结局最坏，谁杀了晁盖，谁最反对招安，谁是真正的英雄？您知道“三流一宋都是有大本事的人”这句话是谁说的吗？毛主席怎样评价《水浒传》与水浒人物？中国共产党人如何运用《水浒传》中的战略策略呢？新时代怎样学习借鉴《水浒传》中的领导力？如何从《水浒传》中体悟不一样的职场规则，成为职场赢家？如何从《水浒传》中品悟不一样的水平？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水平悟水浒中的领导力》，嘉宾国家电网管理学院副院长、国家电网有限公司领导力开发研究中心主任、本书作者吴向京先生，《水平悟水浒中的领导力》，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本书啊，名字叫做《水平悟水浒中的领导力》。来做客的嘉宾朋友是这本书的作者吴向京院长。吴院长，前面的时间当中呢，我们跟大家呢是介绍过了啊这本书的一些内容，比如我们说到了这本书您为什么说到了这本书的缘起，主要是讲座已经有了36讲了，然后呢用文字一转换，然后呢您又中间呢修改了一下，然后就呈现了这样的一本书。而这本书呢并不是讲座的全部，是大概 70% 左右的内容啊。前面其实我还跟吴院长开了个小玩笑，我说吴院长领导在这听着这个节目呢，吴院长给自己挖坑。但在这也特别说一下啊，前面确实开玩笑，因为为什么呢？吴院长本身呢他并不是从事这样的一个教育工作的一个讲课的工作呢，其实呢是利用自己的这样的闲暇的时间啊来把这样的一门课给撑起来，因为毕竟啊这样的一个功课可能还需要以后啊陆续的，在我觉得您并不是因为出了书以后您就不讲课了吧，是不是以后还要再讲课？ 其实现在对于领导干部讲课，鼓励领导干部讲课，但实际上呢领导干部也需要自觉，不能够我现在把握一个月讲一到两次。 对于这样的一个讲课，其实我觉得国家电网也是支持的，所以呢，这是领导同意的啊，大家千万注意，前面是开玩笑，现在这是正经的一个事儿。我怕开玩笑开多了给听众朋友带沟里面。不过说到了这开玩笑的事儿啊，跟大家再说一个不开玩笑的事儿。我因为啊，翻看这本书《水浒悟这个水平悟水浒中的领导力》，其实也有一点内容跟大家来分享啊，这。挑的不是咱们作者吴向京的毛病，而挑的是这《水浒》的原著的作者。哎，大家有没有注意，在节目一开始我跟大家分享了一段啊，就说到了说在宋朝，然后呢赏了65两银子，然后又说到了这65两银子有多少，是大概和现在人民币有6万块钱，但中间有一个细节，就是吃好多鸡，然后吃好多牛肉，又喝好多酒，然后呢才花1两银子。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我看了资料了，在宋朝啊，其实吴校长您也能了解吧，在宋朝的时候耕牛是不准这个屠宰的，所以在那时候吃牛肉应该是一件特别奢侈的事儿，或者说只有那些强人嘛有能力的人才能够吃到牛肉，那时候有耕牛法，我没记错吧。 没错，您说的非常对。 对。 但是呢这个水浒传的作者呢他应该是元末明初人。 嗯。 元朝我想他是蒙古人统治。 对。 蒙古人吃牛羊肉比较普遍， 对对， 所以我估计那个他作者的生活那个时代吃牛肉可能就不犯法了吧。 对，大家注意，一个是写的是北宋时期的这个事情啊，那个时候应该是我们应该是农耕民族， 故事背景是北宋末年。 对， 那作者本人生活在元末明初。 对，元末明初的时候的这个作者施耐庵，他呢是那时候是蒙古族人，那是游牧民族，对于他们来说那吃牛肉太正常了，所以这一点做一个小小的，应该咱们叫勘证，咱们给《水浒传》做了一下勘证。好，回来啊，回来跟大家说这本《水平悟水浒中的领导力》，就是这样的一本书呢。通过《水浒》中的不同的人物啊、不同的事情，给大家做了相关的介绍。而刚才呢，我们说到了《水浒》当中的一些问题，大家能够听到片花当中啊，其实反复的谈到了说，《水浒传》当中的这个宋江啊、晁盖呀、林冲啊、武松啊，大家都知道。那谁的结局最好？谁的结局最坏？谁杀了晁盖？谁最反对招安？谁是真正的英雄呢？接下来我们听一听本书。 作者吴向金先生啊，他的一些想法我们来分享一下。以下吴向金先生的想法只代表他个人的意见。 对，是，对，这个说法特别特别多。 嗯， 我就仅仅啊，就水浒来讲啊，不说领导力了，从水浒这个角度讲，我觉得这本书还是有一些创造性的观点的。 嗯， 创造性的发现嘛，啊，比如说晁盖之死。晁盖之死这四十来年我看了很多大家不同的说法，这种猜想啊比较多，但是我觉得要把这个事情弄清楚啊，需要建立在三个基础之上。第一个呢，就是要对水浒传的结构有非常透彻的了解啊。水浒传它是这个结构是高度对称的啊，它有了因就必然会写果啊，就是刚才您提到的一个问题，谁的结局最好啊？谁的结局最不好啊？ 嗯， 好与结局的好与坏，与他个人在前面的作为是有关系的，啊，就是他整个东西它是很讲，整个书它是很讲结构和对称， 嗯， 啊，讲循环的，这点说明了什么？说明这个水浒传你要如果看见它前面写了很重要的东西，后面没有内容了， 嗯， 那不是作者疏漏了。而是他故意的，啊，这是他的结构特点。 嗯， 另外一个他的价值观，《水浒传》作者的价值观，有人我们这几百年老是在讨论说，这个宋江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这个作者到底是赞美宋江的还是贬低宋江的呢？ 哎，我们来看一看这本书《水浒传》，它其实讲的是农民起义，就是逼着这些英雄们啊上山当强盗。那如果是从反封建反帝制的角度来说呢，这个农民起义这个是一个正常的角度，但是最后宋江他又招安了，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宋江实际上啊他是和初衷和整个的这个水浒的和这些绿林好汉们的初衷是不一样的，但我觉得也正是因为他们最后的招安，让那些好汉们最后有一个善终吧，可能让这支队伍能够继续的留下来。 就是您说的这个问题就说到了一个很关键的词，价值观。 嗯， 这个东西就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到底它好还是不好。这个作者是站在哪一边的呢？其实我觉得有一个事情我们都弄错了，作者哪一边也不是，作者不是左边的也不是右边的，他是上面的，他是用俯视的角度来看这些人。所以呢他这里面有好多价值观我们需要认真看，比如说他的佛系价值观，比如说他这个佛系价值观里面有很重要的空啊，就是说你越在乎什么东西，你冲这个东西使劲使大了啊，最后害了你的反倒就是那个东西。 哎，也就是说呢，我们对于有一些东西啊不应该有执念。 哎， 我们说的执念啊跟这个宗教没关系，就是说你不应该太固执，你应该因地制宜，然后呢叫因材施用， 适可而止，过犹不及。 没错没错。嗯，其实这和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中庸之道有着非常吻合的。 它这里面这个价值观还是非常丰富的。 嗯， 非常中国化的。 嗯， 应该我觉得也是很正确的，很正能量的啊，到今天还是很有价值的啊。你比如说刚才他说的那个，不要过于执念啊，过于偏执。 嗯， 你比如说这个史文恭的马和徐宁的甲啊，参透了这两个东西，你才能够了解，你才能够去，我觉得才有资格去分析晁盖之死。 嗯， 实际上这个水是很深的。 所以啊，在这本书当中呢，我们刚才说到了水平呢是人生精进的三部曲。那么第一步呢是成长，叫做脱颖而出，如何成为领导者。那么你想成为领导者吗？应该应付江湖之道啊，还应该周全职场的规则。领导者需要怎样的素质呢？水平当中就是这样总结的：义气、影响力、健全的人格、真诚、舍得，需要自省与善学，还有以身作则。那么匹配的人物就是宋江、林冲、晁盖、鲁智深、李俊。其实按照精进的三部曲，成长是最底层的，当然他们也是领导。您为什么把这样的几个人和这个成长啊做了一个匹配呢？其实按道理说宋江和晁盖都是那个整个的人家队伍里面最高的层的领导了，但是您把它放到了一个成长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当中。 因为他们都是起自微末啊。 嗯， 实际上晁盖就是个村长，宋江呢就是一个县衙的文职人员。 嗯， 其实起点都不高。你比如说打仗，其实两个人一开始都不会打仗。晁盖第一次打仗就是去真正的打仗啊，真正的这个组织当统帅，就是去千里奔袭去救宋江，救宋江。实际上他这个整个的这个指挥啊是非常弱鸡的， 不仅的指挥非常虚弱啊，大家可能看过好多个版本的《水浒传》，不论电影啊、电视啊，还是片段还是节选，我看到的不少的这样的这个影视剧当中，都把晁盖写成了一个就我们现在话说肉不唧唧的，然后说话也说得不清不楚的，让底下兄弟们还会错了意，结果最后好多事儿弄得结局非常的糊涂，我只能用糊涂这两个字来说他了。 他是叫心胸比较开阔，但是因为他的能力跟不上。他的心胸是可以的，他能力跟不上，开阔就变成了疏阔，授权呢就变成了交权啊，他有他的这个问题。 嗯， 刚才您提到一个词比较敏感，义气。实际上我对这个词呢写到这个书里面，我非常纠结。为了这一个词，我找了很多很多高层的领导干部，就是我能不能写义气与领导力。 嗯， 实际上在领导力这个领域里面，在中国这是个敏感词，我对义气啊。做了认真的辨析，啊，把义气分成了所谓就传统认为的江湖义气，以及大义，把它分成小义与大义。 对， 真正有，出类拔萃领导力的人，拥有的是大义，而不是仅仅是江湖小义。江湖小义可以发展成大义，那需要这个人在，价值观使命层面的。一个脱胎换骨的变化。 没错没错，我们不仅仅啊从水浒这本书当中呢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大义，其实在我们中国的历史的长河当中啊，比如当时那句特别著名的话驱除鞑虏，也是我们所说的这样的一个大义，也是领导需要具备的这样的一种水平。谈到了精进三部曲啊，这是水平啊，很多人对他的一个划分。第二部呢，前面第一部是成长，而第二部呢叫做精进，辅佐有道，如何辅佐核心层。在水平当中呢总结了在组织当中需要这样的一些人，职业经理人、合伙人、加盟者、干将、元老、亲信，这是辅佐核心层的关键成员。而在这本书当中啊，其实吴向京先生也给他们做了一些匹配的这样的人群的划分。那匹配的人物是谁呢？卢俊义、吴用、鲁智深、张顺、公孙胜、李逵。那这应该是精进三部曲当中的人生的第二个阶层了，他们已经到了辅佐有道了。 对， 而这样的一些人物，其实我一看到真没有人家最高层的人物。 对， 您是怎样做的这样的一个匹配呢？有没有一些当时在写这个书的时候的想法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呢？ 是这样的，实际上当领导干部啊，当一把手的人呢，毕竟在数量上他是少数，多数还是副职。甚至于说部门层面的啊，下面一层的这个领导，你作为一个培训的课程的话，你肯定要面对更多的这个受众是吧？你要跟这些人讲什么？所以这部分很重要。 嗯， 至于说为什么选这些人呢？实际上我很简单，我是按照《水浒传》108将的这个排名往下讲的。职业经理就是讲的卢俊义，这个合伙人。中国是合伙人，合伙人讲的就是吴用啊，因为吴用是和宋江来讲，他俩是最好的搭档，他是一个最合格的合伙人啊。吴用即宋江，宋江即吴用，宋吴可以互相代替啊。他们在梁山上是这样一个位置。再往下讲就是讲到品神义与民义了，就是这个公孙胜和讲到林冲了啊，基本上大体上是按照这个他们梁山好汉的排位来讲的啊。再往下讲就是加盟者就是讲到关胜、呼延灼、鲁智深啊，一层层往下讲。实际上大家感觉最好的，我把这个整个这个讲座讲完了以后，大家最愿意听的啊，我走到哪他们说啊，你再给我们讲讲什么的，讲燕青啊。燕青是把它放在这一个部分的最后一讲了，就是身处领导之间啊，因为他是二把手卢俊义的亲信，但是一把手宋江也非常喜欢他。 您知道《水浒传》中的宋江、晁盖、武松、林冲， 但是您知道谁的结局最好，谁的结局最坏，谁杀了晁盖，谁最反对招安，谁是真正的英雄。您知道三流一送都是有大本事的人这句话是谁说的吗？毛主席怎样评价水浒传与水浒人物？中国共产党人如何运用水浒传中的战略策略呢？新时代怎样学习借鉴水浒传中的领导力？如何从水浒传中体悟不一样的职场规则，成为职场赢家？如何从水浒传中品悟不一样的水平？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水平悟水浒中的领导力，嘉宾国家电网管理学院副院长、国家电网有限公司领导力开发研究中心主任、本书作者吴向京先生。水平悟水浒中的领导力，欢迎收听。我们刚才谈到了《水平》这本书也被很多人称作是人生精进三部曲，哪三部呢？第一部是成长，第二部是精进，而第三部呢就是进化。我们也说到了啊，吴先生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其实呢是按照不同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都找到了匹配的人物。前面说过了成长，说过了精进之后，那第三步就说到了进化了。进化呢是权力的巅峰，如何当好一把手？如何当好一把手呢？仪态呀、格局、共同愿景啊、把控全局、细节，都是当好一把手所具备的素质。那宋江是如何做到的呢？其实一把手也有一把手的烦恼。关于这一点啊，吴先生，您把您在写作的时候的一些感受给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吧。就是您为什么特别说到了一把手有一把手的烦恼这样的一个内容？ 这个还背后还有故事 啊、 哦，不是水浒传的故事，是我本人的这个故事。 嗯， 我受命去组建国家电网公司领导力开发研究中心的时候，有一位领导就给我讲了，他说实际上啊，他因为我一看这个工作内容这么多，有点懵登转向啊。他说实际上啊。这些东西也重要，也不是太重要，啊，最重要的就是你要能够把一把手是怎么回事弄明白了，一把手怎么当弄明白了，你就很了不起了。我当时听不懂这个话，啊，这五六年过去以后，我终于懂了，啊，当时他还给我讲了一句，不知道这个话能不能讲，哈哈，他说一把手这个岗位会把人变成一个啊。奇怪的人啊，不知道这个话能不能讲，就是一把手岗位啊，比较难当。 我们在谈到了一把手的时候啊，刚才说到了一把手非常难当啊，为什么呢？因为任何一个一把手都是普通人，那普通人也有自己的爱恨情仇，也有着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想法。但当你在一把手的岗位的时候，你可能要顾全的更多的是大义啊，在很多的取舍的时候，那么在很多的这样的协调的关系当中啊，一把手的烦恼大家能理解了吧？谈到这样的话的时候，可能我觉得。吴院长您其实也深有感受，也深有体会，对不对？ 对， 我们刚才呢跟大家谈到了啊，这样的 独特的压力， 对，独特的压力。我们刚才谈到了这样的三个部分，也就是人生精进的三部曲之后啊，其实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就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水平悟水浒中的领导力这本书当中的一些内容。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留了一点时间请吴先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您在今天节目当中想跟大家分享哪些的内容呢？ 也就刚才前面讲的那个有一段没有讲完啊，就是讲到燕青，就是大家对于燕青这一段特别感兴趣，每到一个地方大家就说哎，你给我们讲讲这个身处领导之间啊。燕青为什么做得这么好呢？按说这个《水浒传》里面描写了108个好汉，作者他是用俯视的角度去写的，刚才讲到。 嗯。 他对每一个人都是实际上是有褒有贬。 嗯。 唯独对于燕青是没有贬啊，只有褒。燕青为什么做得这么好呢？就是首先一个就是他没有过多的非分的想法。身处领导之间他摆得正不在领导之间传话跟着谁干那就按照谁的意图去很好的执行和落实。另外一个呢，他能够严格自律能够把控住自己，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嗯， 啊、天下第一美女李师师，那是想要诱惑他的。啊、 嗯， 但是燕青他为了领导交办他的任务啊，他顶住了诱惑。啊，他明明比李师师年龄小，啊，他把李师师扶在位置上，啊，向他拜了八拜，拜为姐姐，啊，让他收敛一下啊，然后。完成了他的使命。 哎，不仅我们谈到燕青的时候，他有做人的这样的一个大义以外啊，他还有做人的底线，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这也说到了我们现实当中的一些情况。有些朋友就说了说当然很多领导啊都是能够和他的这样的一些，我们刚才讲像燕青啊这样的辅佐的人士能够相得益彰，但也有一些领导和自己的这个二号人物会有一些矛盾，甚至还有一些朋友说什么，说你看我们单位的谁谁谁谁谁啊，又踏实又肯干，任劳任怨的，什么活吃苦的活，然后这个都抢在前面，可是一到领导的时候，一到升职的时候就没有这个老黄牛的位置啊。我们大家在一方面在说这老黄牛他吃苦耐劳，他什么事儿都冲在先的时候，其实我们也特别应该回顾一下，他是不是在刚才我们谈到燕青的时候，比如他说了不应该说的话，比如说他跟同志的关系不好，那么吃苦耐劳有成绩并不代表他没有缺点。 水浒传上把应该讲其他梁山好像107人他都写到了缺点， 嗯， 唯独没有写燕青有缺点， 嗯， 所以没有找出来，哈哈，所以大家感觉啊，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合作者。 合作者 对，我们也说到了啊，就很多朋友都知道那个短板效应，怎么叫短板效应啊，或者就短这个一个水桶，那可能这水桶又高又大，但是它对短的那个板儿是决定了这水桶能装多少水的，可能108将当中啊，除了燕青以外，他们别的人可能都有非常高强的武艺或者有一些优点，但他们的短板太明显了，所以综合的排序下来啊，燕青虽然并不是说武功最好的，也并不是出身最好的，也不是说最有什么特点的，但是他能够做到他的短板是最小的， 啊、对，您这个 最长的， 啊、我觉得很靠谱，对， 所以他也是能够在领导之间啊，做得比较好 啊，领导同事都能够信任他，喜欢他， 对呀、 啊， 对呀、 啊，尤其是跟年轻干部讲，大家的启发是比较大的， 嗯， 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关于领导核心啊，领导核心建设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组织如果有坚强的领导核心啊，对这个组织来讲。应该是至关重要的事情。 没错，在这本书当中啊，在吴先生撰写的这本书《水平悟水浒中的领导力》，我们刚才说到了燕青啊，为什么招人喜欢？其实，在这本书的第21章，里面就特别写到了“守在人品过硬”。那么一个人，那么我们刚才说到了，有的人可能技术特别好，什么水平特别高，但是如果你人品有问题的话，恐怕也不能够像燕青一样得到一个很好的职位，或者说得到一个大家的认可。 对， 嗯，为什么您把这个守在人品过硬啊这一点放在了您赞美燕青的第一条呢？ 因为他所处的位置啊，是我们每一个年轻人在成长过程当中啊，都会遇到的，一种敏感时期。 嗯， 啊，就是你做得很好啊，大家都喜欢你，但是呢，往往有些人把一手好牌给打烂了。 嗯， 啊，最后弄得大家都，怀疑你啊，你。不太好了， 私利太重了，可能有的人 可能他就是说，一方面有利益的问题，另一方面呢，他有他意识的问题，他没有意识到该怎么相处，在领导之间，当大家都喜欢你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做啊？你应该持中，你应该坚持把以事情为中心，不要想着想三想四，不要想太多了。 吴院长，一个小时的节目啊，已经进入到了尾声了。那么今天的节目的最后是您要说出结束语的时间了。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啊，还有什么内容想和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您的结束语是什么呢？ 这本书本来这个题目叫《品水浒，悟中国式领导力》。在确定这个标题的时候，应该说我们费了劲了。哦，后来前前后后我们梳理了一下，大概要。选了有400多个，最后确定下来，是因为编辑们啊，编辑组下了很大功夫，啊，觉得，首先这个书写的有水平，读这个书的人一定也有水平，读了以后肯定水平